恭喜呀，恭喜呀，新春飞来，四季扶摇。

手天长地久，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。 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，自己没人爱的世界，爱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 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。 鸟儿喜歌唱，情人一双双。